总是说大家要聚一聚，就为了说找个时间上我家谈谈家庭事。这大概是去年的约定，还记得吗？小宝才只有两周岁，赶回叫叔叔。难得有缘相逢在路上。去干什么？ 干早餐，干胃肠， 这是超市大生活。 干课程，干市场， 什么不管你直走， 日日夜夜转转转。 你听我说，我总是说大家要聚一聚，就为了说找个时间上你家谈谈别后事。这大概是多年前的事，还记得吗？当时你还没有成家，事业少有成。 难得有缘相逢在路上。 干来干去干什么？ 干早餐，干胃肠， 这是超市大生活。 干课程，干市场， 什么不管你直走， 日日夜夜转转转。 听我说，人生旅途上，多看两岸的风光，东西南北有阴无阴，大雨下真的感觉。大家要聚一聚，就会了说找个时间上他家天南与地北。这大概是多年前的事，还记得吗？当时大家充满憧憬，生命刚开始难得。 干干干干干干， 干来干去干什么？ 干早餐，干胃肠， 这是超市大生活。 干上班，干下班。 不管你直走，日日夜夜，你听我说。